的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最幸福的风格。 上风筝在天上飞，一生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一生人儿在地上追。温柔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呀嘿呀，你信任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 你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格雷力版原生态无醛添加，绵延森林里的每一口新鲜空气，开启您的绿色生活。格雷力版专注做好地板，服务电话400-600-9380。格雷力版。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涂抹艺术教育为让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雾霾，保障每一间教室都将拥有纯净清新的空气。作为专业的艺术教育机构，涂抹带给孩子的还有更多。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是你自己。 什么我看到你这苦梦， 依然过去的情意不再有。 什么我该让你思索， 你爱的是你还是我？曾为我解脱昔日掩不住的寂寞，却又是我今日说不出的折磨。过去的狂欢盛情，如今已了无踪影。你爱的是我还是你自己？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旅行不再只是沿途的风景，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贾坚强，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涂抹艺术教育会让孩子在大海和森林般的空气中学习，联合拥有核心技术的空气净化机构天空雾霾，保障每一间教室都将拥有纯净清新的空气。作为专业的艺术教育机构，涂抹带给孩子的还有更多。2017春季课程预约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969音乐留声机，雨阳陪你听经典。 曾经的我想唱就唱，我最善良，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的阳光。你给我梦想，我勇敢往前冲，风吹雨打拍拍肩膀。现在让我想唱就唱，我最善良，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梦。远方，我皮带的绒花，照进天窗擦亮风霜。我最善良， 你心仿佛迷雾森林，不知道该怎么靠近，看不见你的真感情。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同步发声。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陪你听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其实每一天的忙碌生活之后呢，我们总会想今天的忙碌是为了什么，然而一觉醒来之后呢，又觉得好像满满的都是动力，所以不管有多少的负面情绪，就让它抛诸脑后吧。新的一天告诉自己，打起精神来，雨阳和你一起加油哦。 我要你 说出来。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anna, you can tell them what I said.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an forget it.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n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Hear what I tell you, I'm the girl for you, so you better start a place. If you ever lose the love, you only get a grand present.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giving me some love. Can't begin to touch for you, hold it in the oven. It's time for you to me to do a little tender loving. Baby, hold me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 Oh, what y'all, what y'all need, what y'all need, what y'all need, I, 你为什么不走过来？我，我要，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基本形成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的管理体制机制。我国将于2020年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4.8%，生态红线将以此为主体进行划定。告别寒假，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陆续迎来了春季的新学期。重返校园的时候，古典诗词、民族工艺等传统文化成为了唱主角的第一课。2019北京世园会进入到了全面建设阶段，预计今年底主要场馆建筑实现封顶。世园会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未来10年在我国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专业类世博会。国办近日发布201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白皮书披露，我国计划在2020年发射火星探测器，并在火星探测计划后去探测小行星。 就难，老婆得哄，孩子得看，没钱要赚，有舍得担，忙到脚软，累到爆肝。我的兄弟也都很难，老板得哄，工作还得干，不知不觉就有多难，日子一宽心气儿就散。成人的世界难免偶尔让人不耐烦，没事找事儿

我在下着雨的夜，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今天不如怀念，就算你不了解，我却能对你说声再见。 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计划时报发表招聘开始，首次登上求职舞台的九五后大学生择业简历现在更具个性化了。有九五后呢，把网游战绩、开淘宝店等等都写入了简历当中，也获得了用人单位的青睐。杭州、南京等等新一线城市吸引力也迅速攀升，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网络言承说，如果这些经验有益于所谋求的工作，未尝不可啊。程小小说，与时俱进挺好，世界在改变，规则当然也要改变。能在任何一方面突出你敢写出来的，其实都是对自我的认知。现在呢，都要有想法的年轻人了，简历如果还是参加过什么社团啊，得过几次奖学金啊，想要得到这个工作会怎么怎么努力，不辜负什么，最后成为什么等等，当然是不行了。继续刷新微博。 Vista 开新闻发表，你能想象20年后母亲的模样吗？最近昆明的一家教育机构策划了一场亲子的实验，有8组家庭的母亲化妆成了20年后的模样，然后让孩子蒙上眼罩来到妈妈的跟前，再摘掉眼罩和妈妈对视。那看到妈妈脸上的皱纹呢，孩子们和妈妈都相拥抹泪哦。那对此呢，你能想象20年后母亲的模样吗？你又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件事呢？来看网友评论。小小爱说，妈妈是个大美人，岁月请你放过她。陆琪说，母亲是最普通但却最不平凡的人，好感动。孝心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心也是无法重现的幸福。生命和生命之间交接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链接。好好珍惜眼下幸福生活吧，也对爸爸妈妈说一声我爱你。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最近呢，不知道你看了这样的一档节目没有啊，就是朗读者。我想呢，雨阳本身也是很难有时间去静下心来看一档节目的，但是当看了之后才会觉得，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都会被我们每天的庸庸碌碌给遗忘掉了，真的很难有时间慢慢的静下心来。所以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让自己安静那么一小会儿，听一段音乐，读一段文字，告诉自己知识的沉淀有多么的重要。经典九六九，希望能陪你打开新一天美好的开始。 随你步步天涯。 算了吧，女人最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可我的心里却把你放不下。 九六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科技部昨天发布2016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涵盖新能源、医药卫生、动物遗传等诸多行业，其中生物领域占据了6项。央视近日对 QQ 群贩卖个人信息进行了连续报道，相关涉案人员已被警方锁定。腾讯回应，相关 QQ 群已经被永久封停，并针对涉嫌信息贩卖的 QQ 群展开调查。人民日报记者调查绘制全国彩礼地图，结婚礼金西部高、东部低，山村高、城郊低，而在一些大城市和长江流域地区，彩礼不升反降，甚至是零礼金。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预计受冷空气东移南下的影响，我国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雨雪降温天气过程，雨雪将覆盖超过一半的国土，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8到12度。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

也都是旅行者。969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自古历来有天下山水在于蜀的说法，其实偌大的四川未必能全部走完。川内有极富江南韵味的小镇，也有大漠般豪情的山川，对的时间去对的地方，才能够看到最美的风景。八月的蜀南竹海，在这个千山盎然白水争秀的盛夏，是一定值得一去的。在这里有一片接着一片的竹林，6.6万亩的竹海，竹雾朦胧，穿行其间林风习习，绿意满眼，满满的负离子，深吸一大口，简直透心舒畅。牵着恋人的手，漫步游走在竹林小路上，时光缓缓倒流，一不小心就走到了白头。九月的松平沟更有着川西小九寨的美名，被誉为九环旅游干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九月的四川已经开始转凉，松平沟无疑是上佳的旅游胜地。偷得半日闲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当地的秋色，层林尽染，配上各色海子，如梦如幻。十月的稻城亚丁，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这里有雪山、冰川、峡谷、森林、草甸、湖泊和最纯净的空气。稻城亚丁最美的红草地就在十月份的那么几天，极目远望，一片红彤彤的景致映入眼帘，红得热烈和艳丽，如果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光头山属于国家级二郎山风景区，主峰正对贡嘎雪山，与牛背山对立。十一月的光头山一眼望去，千里冰封，而它的冬天不只是一幅单调的黑白素描，它的轮廓棱角分明，线条简单，却藏着一个炫彩的世界。而喊人家光头山也并不科学，因为光头山上的植被其实非常的丰茂，在冬季里也完全没有萧条之象，反而会被山上的植被映衬得栩栩生辉。在寂静的冬日里，光头山用它的山、它的水，为我们勾勒着一幅童话。十二月的海螺沟只能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拥有全球同纬度唯一的最壮丽的山岳冰川，世界上最雄伟的冰瀑布和最完整的生态植被景观。太阳升起，雪山一点点幻化成金，冰川上形成的冰面湖、冰裂缝、冰墙、冰塔、冰桥、冰洞，千姿百态。看着层峦起伏的冰川，泡着温泉，这种感觉有着难以形容的美好。一年四季的四川，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风景。牛背山初夏的云烟飘渺，京川的超凡脱俗，若尔盖草原的花海和星空。收好这份四川最美的时间表，让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出发。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 采一朵野菊插在你酒窝里。

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统统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谁伤透？你从没有说。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忘了就断了。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我肚子都饿了。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心里响起，木已开启，别再忧愁。谁知我行走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 心里响起，木已开启。